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一直以来呢，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可以说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总的来说，最近这几年的这一类节目的收视情况并不是太好。很多节目呢都已经播了好几年，算得上是老牌了。那么对于观众来说呢，少了一些新鲜感，难免的会产生疲劳感。不过呢，今年很多节目也开始尝试新的模式，是吧？比如说在上周刚刚收官的《幻乐之城》就算是一个。那么这档节目呢，就是嘉宾对歌曲进行创意设计，并且通过一段剧情把歌曲呈现出来。那么自从开播之后呢，一直还有不小的热度。那么在众多参与录制的嘉宾之中呢，有一位是与众不同，他是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位外国嘉宾，被无数喜爱者称之为月光女神的莎拉布莱曼。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她的过往。谈星云录， 莎拉布莱曼呢算得上是歌坛的一个传奇人物了哈，如今呢已经年近60了，依旧呢活跃在舞台之上。他呢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两次演唱奥运会主题曲的人，获得过的荣誉呢那更是不计其数。不过呢，真正传奇的还是他的自身的经历。在1960年的时候，莎拉布莱曼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一共六个孩子，他呢是长女。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要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3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芭蕾舞，12岁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有很强的歌唱天赋，于是呢，学习舞蹈的同时开始练习唱歌。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已经有能力，在伦敦参加音乐剧的演出了。当时可是13岁的孩子，所以说呢，真的说是天赋异禀。一起来分享一首咱们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歌曲，由莎拉布莱曼和刘欢共同演唱的奥运歌曲《我和你》。 这是来自莎拉布莱曼和刘欢共同演唱的《我和你》。那么这首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莎拉呢，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1977年17岁的她加入了一个少女组合，每周在电视节目当中跳舞，但是遗憾的是那档节目的影响力不大，莎拉呢也没有因此而出名，反倒是她18岁的时候发布了一首名为《我的心迷失在了星河之中》，让她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高峰。动感的节奏加上莎拉美妙的舞姿，让这首歌呢很快成为了当年畅销全英国的单曲，莎拉呢也因此成为了流行新星。不过呢，很尴尬的是，命运似乎要给这位歌唱精灵更多的考验。歌曲发行后不久呢，朋克风席卷而来，莎拉随后出版的五张 disco 曲风的单曲并没有再流行起来。可以说这颗新星呢，还没有升起就已经开始下坠了，流行音乐呢也为它关上了大门。一起来分享这首莎拉布莱曼的《我的心迷失在了星河之中》。我的心迷失在了星河之中，来自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是不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她这个颠覆很大呢？没想到年轻的时候她也居然唱过这样风格的歌曲。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disco 舞曲，这个莎拉发了好几张片，但是呢还没有起来就被朋克风给干掉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呢，上天在为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开一扇窗。在1981年的时候呢，莎拉布莱曼迎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机。那一年呢，著名的音乐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正在为他创作的音乐剧《猫》招聘演员，是吧？《猫》就不用说了哈，超级经典。那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莎拉参加了应聘，最终呢，成功得到了这个角色。当年的年轻的莎拉站在舞台之上，大眼睛里充满了天真和勇气。她呢成为了韦伯作品当中当仁不让的女主角。这部更受儿童们喜爱的音乐剧可以说是一炮而红，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连续公演最久的音乐剧。那莎拉呢也因此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是绽放光芒。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说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易先生说，前几天看访谈节目，嘉宾是张艺谋，他说最开始我和你这首歌是想找两个素人来唱的，但后来怕觉得不够重视，所以说临时找到了刘欢和莎拉布莱曼。记得那年通过电视看直播，莎拉的声音一出现，我的后背都觉得发凉。半夏清浅说，记得那年有一个笑话，说刘欢卷入命案，什么情况？他说这首歌两个演唱者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是刘欢杀了布莱曼。好吧。北里寻他说，高中的音乐课上有一段时间讲歌剧，当时呢老师给我们放的就是猫，但是呢好像不是莎拉布莱曼版本的。放完之后呢，老师用了大半节的课的时间给我们讲 Memory 这首歌曲，说后来的演员们再也没有谁唱的比莎拉布莱曼好，还专门给我们放了莎拉的版本，所以说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呢格外的深刻。那么凭借猫音乐剧，莎拉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的歌剧之路，也由此开始了她和韦伯的爱情。1984年莎拉与韦伯结为了伴侣，她开始在韦伯的多部音乐剧中担任主角。那么真正让莎拉成为舞台剧巨星的，就是韦伯为她量身打造的传世经典歌剧魅影。那么这部剧呢，凭借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完美的舞蹈，成为了音乐剧中的永恒佳作。在歌剧魅影当中，男主人公魅影为女主人公克里斯汀铺垫了通往成功的一条路。那么在现实当中呢，哎，韦伯呢也是莎拉成功背后的那个男人，他们的爱情呢也很浪漫，被人称为是才子佳人的典范。在韦伯和莎拉结婚之后呢，莎拉也成为了别人眼中最幸运的女歌手，但是呢她自己却用被吓坏了来形容她的感受。短短几年的时间呢，莎拉从小歌星变身成为了舞台名角，这里面有她自己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韦伯的支持了。一起来分享的是莎拉布莱曼和迈克尔克劳福德共同演唱的歌剧《魅影》。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哥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刚才我们说到莎拉布莱曼和韦伯的爱情走到了尽头，那他呢也就自然而然离开了音乐剧的舞台。那么呢，离开了这个舞台之后，莎拉又重新回到了流行歌坛。在91年的时候，莎拉结识了德国音乐人弗兰克·彼得森，从那之后呢，他的音乐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彼得森呢，用电子音乐为莎拉的美声创造了一个华美浪漫、充满奇幻色彩的音乐背景。他们呢，共同创作了专辑《钱》、《下钱的钱》、《月光女神》和《重返伊甸园》等等歌曲。莎拉呢，也凭借这些作品多次在德国获得最佳女歌手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莎拉布莱曼的一首歌曲，叫做《这份爱》 This Love。 This Love 这份爱来自莎拉布莱曼的演绎。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过著名的《斯卡波罗集市》这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英国的传统民歌，歌曲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么在这之前的歌曲在国外的流行度也并不高。后来呢，莎拉布莱曼翻唱了这首歌曲，而且呢就是在他刚刚回归歌坛的时候翻唱的。那么莎拉重新演绎之后呢，让这首歌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无数人听了这首歌之后呢，都开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干嘛呢？就是开始对这个集市充满了向往。一起再来回顾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斯卡波罗集市》。斯卡波罗集市来自莎拉布莱曼的演唱。如果说韦伯是莎拉布莱曼的伯乐，那么意大利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就算得上是莎拉布莱曼在音乐道路上的知己了。在1997年的时候，两个人合作的《告别的时刻》风靡全球，这首歌呢打败了所有唱片业的记录，在音乐排行榜的前十名当中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后来呢，德国著名的拳王亨利·马斯克邀请莎拉在自己的告别拳赛上演唱这首歌曲。后来呢，媒体形容说，一个拳王传奇的告别造就了另外一个音乐的传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莎拉布莱曼和安德烈波切利一起合唱的这一首《告别时刻》。Feeling nuestro mostrò tutto il mio cuore che ha acceso chiudi dentro a me la luce che ho incontrato per strada Sogno all'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告别时刻，来自莎拉布莱曼和安德烈波切利。特别是安德烈波切利，他呢是一个残障人士，而且他的嗓子是号称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那么当年的专辑《月光女神》的发行，让莎拉布莱曼的名字横扫世界歌坛，登上多个国家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后来呢，人们开始用这张专辑的名字来称呼她，月光女神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呢，她也成为了第一个把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完美结合，并且呢通过歌声来表现的女歌手。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依然有评论家说她的演唱功底不行，不过呢她不在意。她在采访当中就说，我只有一种声音，那只是不同的演唱风格而已。唱歌的时候从来不会用流行乐的方式去唱古典音乐的作品，我都是用一名古典歌手应该有的，我所学到的适合于歌曲风格的方式去演唱。但是呢，使他与众不同的，也是让批评家们乐此不疲的是，最后出来的效果却真的是与众不同。这个话虽然说听起来很绕口哈，我觉得呢就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我喜欢就这么唱，怎么地吧？一起来分享这首《月光女神》。 月光女神来自莎拉布莱曼。虽然说她在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大，但是呢在音乐之外人们对她的了解却非常少。其实呢她真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她精通12国的语言，而且呢还曾经尝试创作小说。同时呢她又非常的低调，低调到连一些音乐颁奖典礼都几乎很少参加。不过呢她对于音乐本身的热爱却是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对于她的这个印象不太深刻，那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呢？可能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一个人，也许恰恰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莎拉布莱曼的希望你曾降临。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9号至10月21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秦。小秦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8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因为海参它本身它是喜凉不喜温的，28度的时候海参生活得很舒服啊，31度是海参能忍住的高温了，但今年8月初曾经一度是40度高温。